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刘瑞萌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汽车和冰激凌。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汽车和冰激凌。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收到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是第二次给您写信了，我不会怪您上次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它是事实。我家一向有晚餐后吃冰激凌的习惯，每次都是我开车去超市购买。最近我买了一辆贵公司新制造的轿车，从此以后去买冰激凌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如果我买的是香草冰激凌啊，汽车就不能顺利启动。如果我买的是其他冰激凌呢，汽车就照常启动。我真不明白汽车和冰激凌有什么关系。经理对信的内容感到迷惑不解，但还是派一位工程师前去查看。在一个整洁的居民区里，一位男子接待了他。晚上他们一起开车去买香草冰激凌，返回时汽车果然不能正常启动。工程师又连续去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他买的是巧克力冰淇淋，汽车正常启动了。第二次晚上他买的是香草冰淇淋，汽车又不能正常启动了。工程师绝不相信这部汽车会对香草冰激凌过敏，他继续调查，每次都详细记下日期、汽油量型、往返时间等数据。在连续几天的调查中，他发现了一个线索：车主买香草冰激凌花的时间比买其他冰激凌花的时间要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香草冰激凌很受欢迎，所以被放在最前面的冰柜里，最容易拿到，而其他冰激凌放在后面的冰柜里，要花比较长时间才能找到。为什么汽车时间短，汽车就不能正常启动了呢？工程师进一步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停车时间短，汽车引擎还很热，产生的热气散不掉，汽车就不能马上启动。原因找到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谢谢大家。 昨天我们讲的呢是皮影戏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聊聊如何来表演这个皮影戏。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皮影戏中的人物的四肢和头啊， 用线来连到一起，这样呢让它更容易呢移动。一般呢用这个五根竹签哈来完成呢这个人物的一个动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的这个四肢和头部哈，我们头容易 head， 那么我们的胳膊和腿儿叫做 limb，limb，l-i-m-b， 同时呢是一个复数 limbs，l-i-m-b 后面是 s，limbs。And the head of shadow figure are put together using thread， 用线 to make it easy to move， 让它容易移动。A puppy is always 操控，我们又讲一下这个词了，又学到这个词了 ，manipulated。A puppet is always manipulated by using five bamboo sticks， 竹棍哈，竹签哈，竹棍呢移动来呢操控这么一个 a puppet。准备好之后呢，表演者会挂上一个白色的帘儿，一般这个帘子啊是白色的，大小呢一平方米左右。同时啊，这个帘儿还用这个鱼油给它抛光，这样呢看起来更加的光滑和透明。所以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知道呢皮影戏的这个幕布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白布，还需要一个简单的处理，用这个鱼油给它抛光。 After the puppets are ready, a white curtain will be put up， 哎，给它立起来竖起来， which is always a piece of white cloth。哎，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布呢它用的是 cloth， C-L-O-T-H。 同学们同时对比一下衣服，它的拼写呢是 C-L-O-T-H-E-S， 但是它的发音是 cloth， 而如果指布的话呢，它的发音是 cloth， 哎 cloth， 哎，这是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变音经常出现的这么一个考点，希望同学们呢加以注意哈。 cloth cloth，One square meter in size， 大概呢它的大小啊有一平方米左右。 It is polished， 同时啊给它抛光。 polish 这个词我们讲过，往往呢是指对我们皮鞋给它打亮，亮光光的皮鞋， polish the shoes。 另外我们写完文章之后呢，有的时候请一些高人老师简单的修改一下，润色一下，我们也用这个词 polish the paperpolish the paper。 而今天呢我们是对这个白布啊进行 polish， 用的是 fish oil 鱼油。 And look smooth and lucent， 看起来非常的光滑，还有一个呢透明。我们讲过一个透明啊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还有呢我们今天学的另外一个形容词表示透明叫 lucent， L-U-C-E-N-T。 那么现在呢是艺术家们表演的时间了，虽然他们躲在幕后。 Now it's showtime for the artist， 表演时间到了。 Showtime 有的时候呢开玩笑，该你上场了，该你比如说讲话了，该你发言了，就可以说 It's showtime for you。 Although they are behind the screen， 虽然他们呢在幕后，是一些幕后的英雄啊，幕后的艺术家， behind the screen。当艺术家表演的时候呢，他们不仅能够熟练的用手操控这些小的玩偶，这些小人儿，同时啊还会啊唱歌以及呢讲故事，有的时候呢甚至还需要用脚来敲鼓。因此啊这个艺术家是一个多能的，或者说呢多才多艺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When artists perform, they not only skillfully manipulate the figure， 又出现了操控 manipulate the figure using their hands， but also sing or narrate sometime， 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唱歌讲故事 narrate。 And they even have to hit a drum using their feet， 用他们的 feet 脚呢敲击敲打这个鼓， hit a drum。 操控这些小人的哈这个熟练能力以及唱歌的能力呢，是决定皮影戏好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些大师啊可以呢操控七到八个小人。 manipulating and singing skills， 两个方面，一个是 manipulating，哎，表示说能够控制 and singing skills 唱歌的能力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o a good shadow puppet play， 一个好的成功的一个皮影戏，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Some masters， 哎，一些大师 can manipulate 7 to 8 figures， 可以呢控制，可以管理七到八个 figures at the same time。 皮 映戏啊，通常讲述的呢是传统的童话故事和神话故事当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哈、啊。他把他的亮点、最精彩的部分给他提出来。那么随着幕布上影子的变化、强烈的音乐、有吸引力的讲述以及呢灯光效果，皮影戏呢在以前哈、啊、非常令人兴奋，同时呢也非常的精彩。Puppet play usually tell dramatic version of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and myth. 哎，那么看一下皮影戏啊，它故事的背景啊，一般都是一个童话故事，以及呢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童话故事叫 fairy tales, F-A-I-R-Y, tales, 故事。我们说一个事儿哈，是一个 fairy tales, 比如说你讲了一件事儿哈，我讲了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事儿压根儿不靠谱，就说 it's a fairy tales, 啊，像童话一样，听着好听，但是呢它不契合实际，不靠谱。神话的故事哈，叫 myth, M-Y-T-H, M-Y-T-H。同时呢又讲到了一个精彩的部分 ,dramatic, 它的这个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 ,dramatic,D-R-A-M-A-T-I-C, dramatic version of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and myths. With the changing shadow on the curtains. 哎，那么看一下这个影像的一个变化哈，在这个幕布上的一个变化。同时啊，它的音乐要非常的有震撼力，非常有力度。Intense music. 哎，讲一下这个字 ,intense, 它表示一个光。音乐哈，它的强度呢是非常大的，因此啊，我们用这个词 intense music, 以及呢有吸引力的讲述 attractive narration, attractive narration and light effect, 灯光效果哈。我们说皮影戏啊，这个灯光效果也是非常的重要 ，light 后面加一个 effects 啊，复数形式，灯光效果。A shadow play can be thrilling and splendid.后面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皮影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感受啊，一个是 thrilling, T-H-R-I-L-L-I-N-G, thrilling, 我们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啊一部小说非常的精彩，一部电影啊非常的吸引人啊 thrilling, 啊同学们记下来 thrilling, 后面 splendid, 啊表示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动人啊，两个形容词。皮影戏呢它还有一个特点，皮影戏的道具啊小而便于携带，表演啊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只要找一个空地儿就可以把皮影戏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摊儿给它支起来，所以呢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看一下皮影戏的这个道具啊，叫 prop,P-R-O-P 哈 ,props for shadow puppetry 或 shadow puppet are small and portable, 又小又便于携带 ,portable,P-O-R-T-A-B-L-E, 我们说携带式的原来可携带的录音机哈 ,portable recorder, portable computer 等等哈，可携带的电脑等等哈，设备等等，用这个词 portable. And the performance can take place almost anywhere. So it was popular among people in past time. 在过去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啊，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多少呢有一些尴尬了，因为呢现在的人们有更多的娱乐的选择哈，传统的比如说电影院呢、啊、听相声啊，包括呢网上的这些消遣啊，这些娱乐，一些传统的艺术呢正在处于一种特别尴尬或一种衰落的这么一个境遇。 Now that people have more entertainment options, 更多的一个 entertainment 娱乐的一个 option 选项选择 option, 我们讲过 OP T-I-O-N、啊、选项。It's no wonder that traditional art is declining.、啊、那么传统艺术呢处于一种相对呢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境遇、啊、用一个词 decline。这个词我们讲过，原来指呢一个 number, 一个数字它呢可能在下降、啊、decline。那么如果指一个 situation, 一个情况，一个形式呢 declining, 表示说一个东西它的前景啊不是非常的乐观哈、啊、用这个词 is declining. The traditional art is facing a challenge, 啊面临的一定的挑战哈、啊、face a challenge, as market shrinks. 好，我们出现了一个词 shrink, 它表示一个东西变小了。那么这个词啊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啊是指我们在商场买完衣服回家洗完之后发现这个衣服变小了，那么这个过程呢英文叫做 shrink, shrink. Audiences become smaller, 变得越来越少 and its future is threatened. 它的未来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huh? Be threatene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has formulated policies. Formulate policies to foster 培育、啊、促进它的一个 development FOSTER 这一段呢两个词一个呢是呢制定 formulate 还有一个呢是促进 foster FOSTER 哈两个词同学们一起记下来 and many puppet lovers 很多呢皮影戏的爱好者 lover are making their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他们竭尽他们的努力哈他们的全力呢去保护维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preserve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很多遍了 preserve 保护哈特别呢讲到保护我们的 environment 我们的环境会用这个词 preserve 以及呢一些文化的遗产哈 preser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啊都用这个词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哈记下来哈 preserve2006年皮影戏、啊、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Shadow Puppet 或 Shadow Puppetry、啊、有的时候用这个通称、啊、Puppetry P-U-P-P-E-T-R-Y、啊、Puppetry was listed within the country's first batch第一批第一波、啊、BATCH 往往呢是指一个货物的这个批次、啊、用这个词 batch BATCH of a national intangible、哎、这个词我们又遇到了、啊、叫做什么呢非物质的 intangible INTINGI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6 and it's recognized as a world heritage by UNESCO in 2011.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limbs and head of shadow figure are put together using threads to make it easy to move. A puppet is always manipulated by using 5 bamboo sticks. After the puppets are ready, a white curtain will be put up.Which is always a piece of white cloth, 1 square meter in size. It is polished with a fish oil to look smooth and lucent. Now it's showtime for the artist, although they are behind the screen. When artists perform, they not only skillfully manipulate the figures using their hands, but also sing or narrate, and sometimes they even have to hit a drum using their feet.Manipulation and singing skill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 good shadow puppet play. Some master can manipulate 7 to 8 figures at the same time. Puppet play usually tells dramatic version of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and the myths. With the changing shadows on the curtains, intense music, attractive narration, and the light effects, a shadow play can be thrilling and splendid.Props for shadow puppetry are small and portable, and the performance can take place almost anywhere, so it was popular among people in past times. Now that people have more entertainment options, it's no wonder the traditional art is declining. The traditional art is facing a challenge. As the market shrinks, audiences become smaller, and its future is threatened.The Minister of Culture has formulated policies to foster its development, and many puppetry lovers are making their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Shadow puppetry was listed within the country's first batch of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6 and is recognized as a World Heritage by UNESCO in 201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猫头鹰迷路了。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n owl. 那今天呀、啊、,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关于一只猫头鹰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ttle Owl Los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猫头鹰 迷路了。啊哦，快看呐，小猫头鹰正在和妈妈在树冠上睡觉呢。这个时候，小猫头鹰睡着睡着，身子一歪，啊哦，它从树冠上掉了下来。就听 bump bump bump， 哦，扑通扑通扑通，哦哦，小猫头鹰最后啊，从树冠上掉到地上了。这个时候，有一只小松鼠看见了，小松鼠连忙问呢 ，Are you okay? Asked squirrel。你还好吧 ？I'm lost, said little owl. Where's my mommy? 小猫头鹰说呀，我走丢了，我妈妈在哪儿啊 ？Don't worry, little friend, I'll find your mommy.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那小松鼠说，你别着急啊，我来帮你找妈妈，她长什么样子呢 ？My mommy is very big.Like this, said little owl. 小猫头鹰就说呀，我妈妈很高大，有这么大呢。 Yes, yes, I know, said squirrel. Follow me. 然后小松鼠就说呀，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快跟着我来吧，我能帮你找到妈妈。 Here she is. Here's your mommy. 哦，你快看呢，她在这儿呢，这就是你的妈妈呀。是吗？不是，这是一头北极熊，这哪是小猫头鹰的妈妈呀 ？No, no, said little owl. That's not my mommy. My mommy has pointy ears like this. 小猫头鹰说，不对不对，这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耳朵是尖尖的，像这样。 Yes, yes, I know, said squirrel.Follow me. 小松鼠说道，有了，有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跟我来吧。 Here she is. Here's your mommy. 她在这儿呢，你看呢，这就是你的妈妈。这是吗？明明是一只小兔子，怎么可能会是小猫头鹰的妈妈呢？ No, no, said little owl. That's not my mommy.My mommy has big eyes like this. 不不，这不是我的妈妈，小猫头鹰说道，我的妈妈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像这样。 Yes, yes, I know, said squirrel. Follow me. 哦，好吧，好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松鼠说道，跟我来吧。 Here she is. Here's your mommy. 哈哈，你看呢？他在这儿呢，这就是你的妈妈了。什么？是一只青蛙。青蛙怎么可能是小猫头鹰的妈妈呢 ？No, said little owl. That's not my mommy either. 这个时候，就听小猫头鹰说道：“不，那这也不是我的妈妈呀。这可怎么办呢 ？”Wait a minute, said frog. I know your mommy. 那这个时候就听见小青蛙开口说了，请等一等，我知道你的妈妈在哪儿。 Follow me, your mommy's looking everywhere for you. 快跟我来吧，你的妈妈在四处找你呢。 Is this your mommy? 那这是你的妈妈吗？ Yes, yes, here she is, here's my mommy. 是的，是的，我找到了，这才是我的妈妈呀！你看呢，小猫头鹰的妈妈都急哭了，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宝贝。 Oh, thank you, said Mommy Owl. Why don't you come up to our nest for some cookies? 这个时候，就听见猫头鹰的妈妈说道：“哦，太感谢你们了，那何不如到我们家里面来吃点饼干呢？”我要款待你们一下。 Yes, please, said squirrel. Cookies are our favorite thing. 那这个时候就听见松鼠说道，好啊好啊，我们最喜欢吃饼干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小猫头鹰和妈妈邀请了小松鼠还有小青蛙一起来家里面做客，他们一起品尝着美味可口的饼干。